出走一趟，创伤暂时抛开。全因有你在，令我不需长留雨台。就算三军临城中，车门仍敲开。一起走手手足结识，香郊中望海。但是太多张轻重错误对照，抱住了还抱得到最闪耀，才知震撼却得不了，真都不叫。是你令我没有拼命追，知道最重要是简单得知淡水，载着我到窝心之旅，无需分分钟交出惊天壮举。还好有你在，让我喘息又闲下来，就算身处寒流中，安然能无碍。你是这段铁路历程无比慷慨，在我出走一趟，创伤暂时抛开。全因有你在，令我不需长留雨待。就算三军临城中，车门仍敲开。一起走手手足结识，香郊中望海，遗下冰封都市继续竞赛。沿路风光历美，震撼路待。 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，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，又有谁在乎呢？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，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。 向往的地方，释然一个遗憾。躺在我怀里的吉他，好像厌倦了我。重复最熟悉的段落，好像无话可说。这生命正值春光，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。别错过年轻的疯狂，时光很匆忙。别错过日落和夕阳，无论在哪里呀。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，就认真的老去。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，一毫米的距离。再次抱起吉他，为你唱那一首歌。重复最熟悉的段落，就当明天不在。 没有永远的年轻，没有唱不完的歌。当所有人都离去， 我也将